第十一集，德拉卡。与所有的兽人一样，多隆坦在六岁时就已经开始武器训练了。他的身躯已经成长得高大健壮，在12岁时他就已经与狩猎队同行，而现在在完成成人仪式之后，他已经能够加入对食人魔和鸽龙的捕猎。而今年秋季的科什哈格节上，他在孩子们被赶上床之后加入了围坐在火堆旁的大人中，就像多年前他和奥格瑞姆所发现的，成为大人并且有资格参加篝火边的圈子其实并不怎么有趣。他用那双敏锐的棕色眼睛四下张望，发现卡舒尔宗母也代表他的氏族来了。他知道宗母在其他氏族的萨满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，他为之感到自豪。卡舒尔宗母在节日的头夜就蜷缩在火边，用一张织毯裹住自己瘦得皮包骨的身躯。杜隆坦突然没来由地意识到，这将是卡舒尔宗母参加的最后一个科什哈格节。这个想法出乎意料地使他感到悲伤。卡舒尔旁边的是他的学徒德雷克塔尔，他比卡舒尔年轻，但仍然年长的足够当杜隆坦的父亲。杜隆坦没怎么和德雷克塔尔交谈过，但他的敏锐双眼和直率言语十分令人尊敬。杜隆坦的棕色眼睛继续扫视着人群，明天萨满们将会离开，前去圣山的洞穴中与先祖之魂相会。杜隆坦回想起他造访圣山时的经历，还有那些仿佛微风却有不同寻常的冰冷气息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不远处是格罗马什地狱咆哮，战歌氏族年轻而有些冲动的酋长，他只比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年长几岁，最近才继任这一职位。有一些闲话提到上一任酋长的死亡有些蹊跷，但战歌氏族并没有人质疑格罗马什的领导，杜隆坦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。格罗马什虽然年轻，但令人生畏，篝火跃动闪烁着的火光更使他平添了一份凶狠，浓密的黑发披散在背后。他升任酋长时，在下巴上纹上了某种特定花纹的黑色刺青，脖子周围悬着一串骸骨项链。杜隆坦知道项链的含义，战歌氏族有一个传统，年轻的战士会带着自己第一次猎杀的猎物骨头，并在上面刻下自己的印记。格罗马什的身旁坐着黑石氏族高大魁梧的首领黑手，在黑手旁边安静地咀嚼着的是碎手氏族的酋长卡加斯任权，他的手腕上装着一柄镰刀，以取代他失去的那只手。即使现在杜隆坦已经成年，在火光中闪烁的刀刃仍然让他有些不安。他旁边是吉尔罗格死眼，血环氏族的酋长，这并非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名字，而是由他自己取的名号。他一只眼睛盯着人群，另一个眼球则已毁于刀刃，毫无生气地嵌在眼窝中。如果作为酋长来说，格罗马什太过年轻，那么基尔罗格则太老了。不过在杜隆坦看来，虽然他已经老态龙钟，但显然无论他的寿命还是他对氏族的领导都远未到结束的时候。杜隆坦不自在地移开了目光。德雷克塔尔的左边是著名的奈奥族，他来自影月氏族。自从杜隆坦记事时起，奈奥祖就是萨满的首领。杜隆坦曾经获准过参加一次狩猎，奈奥祖也在队伍中。而这位萨满对技能的掌握令人惊叹，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念叨舞动着与元素之灵沟通，吃力地引导着他们的力量。奈奥祖总是波澜不惊，当他开口祈求时，大地会在他脚下震颤，闪电会从天而降，击打他所指示的地方。火焰之灵、空气之灵、流水之灵和大地之灵，以及那些难以捉摸的野性之灵，都将他视为伙伴和盟友。当然，他从未见过奈奥族与先祖之魂交流，除了其他萨满，谁都无缘一见。但杜隆坦知道，如果不是先祖之魂的眷顾， 奈奥族也无法一直如此自如地运用这股力量。但是杜隆坦并不喜欢奈奥族的学徒古尔丹，他不知道古尔丹作为萨满的记忆如何，显然他必定是有些本事的，否则奈奥族也不会选中他作为继承人。但他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兽人，他比绝大多数兽人都要矮小瘦弱，留着浓密的短胡须，丝毫没有战士的样子。但杜隆坦也知道，为氏族做出贡献不只成为英雄一条路。奥格瑞姆正坐在杜隆坦的身边，他注意到杜隆坦所看的方向，凑了过来。 我觉得让古尔丹去当狩猎时的诱饵，对他的氏族反而更好。 我也这么认为。 快看，他可真是个天生的战士。 杜隆坦看向奥格瑞姆所指的方向，他的两眼微微睁大了。奥格瑞姆说的没错，那个女子站得笔直，身材高挑，正伸手从烤塔布扬骨架上切下一块肉来。在火光的映照中，她光滑的棕色肌肤下的肌肉起伏着。在杜隆坦看来，她身上凝聚着兽人所推崇的一切美好特质，她的举止带着黑狼般的野性优雅，她的獠牙小巧精致却致命的锋利，黑色长发梳在脑后，变成一条干练而迷人的发辫。她是谁？这样出色的女子一定来自另一个氏族，如果她是自己氏族的成员，她一定早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位强壮敏捷而优雅的美人。奥格瑞姆大笑着拍了拍杜隆坦的背，笑声和他的举动让好几个人扭头看向他们。杜隆坦意识到那位动人的姑娘也看了过来，他将目光从奥格瑞姆坏笑着的脸上移开，重新看向了那位姑娘，发现她正直直地瞪着自己，他们俩四目相对。 你这个瞎子，他是双狼氏族的人，如果他是我们氏族的人，我早就将他追到手了。 他是双狼的人，是谁呢？我为什么没有见过他？德拉卡，德拉卡，不，奥格瑞姆，他不是天生的战士，他是后天练就的战士。 杜隆坦想起来了，德拉卡出生的时候体弱多病，他的肤色不是大多数兽人那样树皮般的棕色，而是一种苍白的浅黄色。杜隆坦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大人们低声议论德拉卡，仿佛他已经一脚踏上了加入先祖之魂的道路。杜隆坦自己的父母也曾经忧伤地提及德拉卡，说不知道他的家人做了什么才遭到了先祖之魂的诅咒，让他们诞下了这样一个病弱的孩子。在那之后不久，德拉卡的家人就搬到了营地的外围生活，从此就没怎么见过他，毕竟杜隆坦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杜隆坦从回忆中回过神来，看到德拉卡切下了好几大块肉，带回去与家人分享。杜隆坦注意到，他的父母身边还坐着两个孩子，看上去都很健康强壮，似乎是感受到了杜隆坦的注视。德拉卡转过头来，毫不退缩地迎上了他的目光。他的鼻孔微微抽动，挺直了身子坐着，仿佛是在挑战杜隆坦，看他敢不敢用同情怜悯而非尊敬与欣赏的眼神盯着他。不，他不需要任何怜悯。在元素之灵的眷顾、萨满的照料和坚韧的意志的作用下，他从儿时的病弱脱胎换骨，成长成为这样完美的兽人女子。奥格瑞姆突然用手肘顶了杜隆坦一下，顶得他一时喘不上来气。杜隆坦瞪了奥格瑞姆一眼。 你干什么？ 你别老张着嘴，让我忍不住想往里扔点什么，好把它堵上。 杜隆坦意识到自己的确大张着嘴，而且不止一个人注意到了，有人正窃笑着看着他。他把注意力转回到筵席上，那晚再也没看德拉卡一眼。但晚上杜隆坦梦到了德拉卡，当他醒来时，他知道德拉卡必将属于自己，他可是最荣耀的兽人氏族之一的酋长继承人。 哪个姑娘能对他说不呢？第二天早上，杜龙潭走向德拉卡，邀请他次日与他一同去狩猎，只有他们两人。他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青年男女结伴狩猎是一种求爱的仪式。但是杜龙坦遭到了拒绝，德拉卡对他说，不。